听过，哭到我鼻涕流。两个人走，我哼着路口，你说不爱我，哦，放不下眼里难过，连再见也不说，眼泪没停过，哭到我鼻涕流。爱情就是黑洞，扭曲我所有，我想要爱你，却迷失了我自己，真的分不出来，给的是不是真爱，游戏玩不起来。想走，去你妈的路口，和破碎的痴梦丢到马桶，让血流，本人依然没救，而香也没停过，可到我心很痛。谢谢。找你只求没有人求我，手机上都是你曾经留的讯息，你眼神的无奈犹如利刃飞过来，瞬间我终于明白，一个人走无聊的路，我还在做梦，哦，以为你会喜欢我，本人依然没救，而香烟不离手，抽到。